201席，共和党186席。参议院共有100席，改选之前共和党51席，民主党49席。今天改选之后 ，CNN 的最新估计，共和党51席，民主党43席。在36州州长选举 ，CNN 目前的估计，共和党取得23席，民主党19席。这场外界批评最烧钱的大选，其中又以伊利诺州州长选情最令人瞠目结舌。君悦饭店集团继承人、民主党籍的普里兹克砸下52亿台币竞选州长，果然金钱攻势奏效，让他顺利击败现任州长，成为美国最有钱的在位官员。民主党籍的波利斯当选科罗拉多州州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同志州长。密西根州的特莱布和明尼苏达州的欧马尔成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头两位女性穆斯林国会议员，两个人都是民主党籍。另外，麻州民主党籍的普瑞利斯也成为麻州历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女性众议员。美国其中选举正式结果虽然还没有出炉，但是几乎笃定由民主党夺下众议院，共和党只能够继续保持参议院多数党地位。选前四处奔波拉票的美国总统川普不认为共和党选举失利，大赞选举结果大成功。民主党魁为8年重新取得众议院多数党地位，但是川普仍然透过推特简单发文，今晚大成功，感谢大家。外界形容这是其中选举，民主党蓝色大浪来袭，但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刻意淡化，他说或许可以称为小涟漪，称不上大浪。台北市长柯文哲明天开始请假全力拼选举，今天出席活动时对于23号选前之夜的地点表示应该要问竞选办公室，他不过问细节。柯办则说最快今天晚间会决定地点，最有可能还是44南村。柯办人士表示，柯文哲竞选号次是4号，44南村有2个4，象征市民给机会再做4年的意义。对于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批评柯文哲竞选总干事小野是绿营的文化门神，柯文哲会找小野担任总干事是为了民进党的选票。柯文哲说小野是个好人，在文化界几乎没有听过有人说小野的坏话。柯文哲认为这个国家太多阴谋论，当时会找小野担任总干事，一方面两个人本来就认识，二方面是自己在文化领域上比较欠缺，找一个互补性跟人和的。康宁大学上个月被爆料去年透过人力仲介招收斯里兰卡籍学生，人来了之后却沦为黑工，遭到教育部取消招收境外学生资格。立法委员柯志恩今天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再爆料指出，教育部本来不同意康宁招这些斯里兰卡学生，因为有3名立委介入关说，教育部才同意。教育部长叶俊荣接受质询时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柯志恩再问有没有有利人士关说，叶俊荣则说没有，还表示据他了解教育部很积极的全面清查，教育部不容许人力剥削，也没有人跟他关说。柯志恩改问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朱俊章有没有立法委员关说，朱俊章支吾地说有立委透过不同管道了解康宁案。叶俊荣则是承诺会在3个月内积极处理，了解高教招生的仲介情形，厘清个案以及有没有其他的弊案。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3点，来到990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62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95点，来到2224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点，成为208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3点，成为26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点，成为77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7点，来到261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成为3073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738对一美元，台币升值4.4分，成交金额4亿45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3.26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449美元。台湾的空气品质从昨天下午开始恶化，今天持续扩大。环保署监资处处长张顺清说，这波空污主要是因为偏东风、中南部背风造成扩散条件不佳，境内的污染物持续累积，可能会持续到星期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进化是面对挑战的唯一解答。 Toyota All New Camry 超越豪华，争锋之作 TNGA 新世代造车工艺，尽享舒适及驾驭乐趣。30项安全防护配备，放胆征服世界，

两点十分你到底行不行？今天是11月7号，2018年，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星期三的下午。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一个人在这里，两个小时陪伴着你，也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现在大家在聊些什么呢？ You see pain, yeah, under my skin. 样的歌曲来自 Limp Bizkit。 那每一次呢听到这种用生命嘶吼在唱歌的人，我都会想说，天哪，你们到底可以唱多久？你们的喉咙是什么做的？然后听到这么嘶吼的呢，我就想到说，诶，那台湾有没有这么嘶吼的呢？哦，当然就是玩那种重金属啊、黑金属啊、死金属啊、黑死金属啊，他们唱也都是这样唱。于是呢，我就想到，哦，有哦，可以听听闪灵哦。但是你知道，我试听一下，我发现我不行，我自己真的受不了，我自己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我没有办法放出来。I'm sorry。为你送上的这位呢，他也是很疯狂的，也热爱 metal， 他也是用这样的精神在撕裂他的喉咙的，他是 Arcord。谢和弦的一鸣惊人之作。 现在是凌晨四点钟，为什么你还不睡觉呢？如果睡得早就好了，你是不是这样想呢？包厢里夜夜笙歌，夜夜用单轨搅和人生，好一个不平凡的，这就是人生。电脑是你的恩人 ，MSS 贵人，以前有 AIO， 现在是 Facebook， 一天没有上你就会 Facebook。还好有无名小站首页陪你守夜，直到你身心疲累。谁还没睡？谁还在外面？谁还在线上等着谁？等谁的暧昧？谁跟谁盖了棉被？谁跟谁睡了一夜？谁跟谁又害怕着醒过来的？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 我的寂寞疯了。 是不是一样疯了？ 我寂寞疯了，我的空虚哭了， 我的坚强已经碎了，谁的手都想的，那你呢？那你呢？是不是一样疯了？ 爱情走了，接着你继续看着 PPS 当酒再喝，你不想出门，可是妆都化了，可是又为谁化呢？可是又为谁卸呢？可是又为了什么？你继续相信会有下一站的狗屁幸福，你继续幻想流星花园旁边有咖啡屋，这里没有暮光之城，这里只有一盏精神，这里没有金城武，这里只有寂寞可能。 不是我要把你的美梦敲醒，不是我要把你的憧憬终极，这是我们都不要再骗自己，这是我们都不要再骗自己。 我的寂寞疯了，我的空虚哭了，我的坚强已经碎了，你睡的手都想的，那你呢？那你呢？是不是一样疯了？ 我寂寞疯了， 我的空虚哭了， 我的坚强已经碎了，你睡的手都想的，那你呢？那你呢？是不是一样疯了？ 那你呢？那你呢？现在有感到寂寞吗？虽然不是凌晨三点四点，现在是下午两点十九分。嘻哈金童 BCW 沉默单曲 Sad， 只为了等待一个理由与你告别。逃离黑暗需要多少时间？我的悲伤你听不听得见？请听环球 BCW Sad。 Why you so sad? Tell me why. 每天像是截图，笑起来像倾诉，不断划开你的 Facebook， 到底想要谁的关注？有多少男人追逐？是什么把你关注？不断往脚尖钻入，是什么让你有了包袱？仿佛还有谁的背书？ 心的背面写下备注，受不了寂寞你想哭，能不能曾坦诚登出，街台旁边没人在乎，你在这情路总是会输，只剩下身边有人照顾，你要的那么卑微苦楚。 Tell me, tell me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tell me why.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三天两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小妹啊，啊最近赛车吼，那油尖敢那咧掉高啦，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喘，啊是不是丢在歹物啊？ 是你的车去淋到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九五加，安啦， 赞哦，是够烂， 好油的加台塑九五加，上安心。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超越半世纪的辉煌，金马奖见证华语电影的光荣历史。 爱电影的人齐聚一堂， 每一步的累积，成就华语电影的无数经典。独一无二的华语影坛年度盛事，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辛苦了。 得奖的是 11月17号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隆重登场，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我是张信哲。 正当我一个人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仰望着那片画满梦想的天空，不断地提醒自己别忘记当时初衷，双手紧握却不能轻易松手， 放掉这一个倔强，现实的却更跑跳，同一个从未发生经历过得非常糟糕，放弃吧我做不到，现实上说的做到，凭一个角色梦想砰砰砰砰 Say yeah, yeah, yeah. 只要我们向往去太空追寻就可以，追寻你时间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超越光年的流连无畏无惧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因失败颤抖，不计较会有多痛，就算开心吧 ，Say yeah yeah， 相信永恒的感觉。 好像不知走了多久，连影子都累了，看来我点了头。任月光逍遥游，月色纯净无暇依旧，看不清眼望尽星已阑望月是等候。 你不想因为世上谁的手里都梦全然了不可能 see， 我习惯梦寐以求，天不上地心不知高飞的路走，相信不顾是声音盼里面的下次飞行，有的在你手里，在你手里，在你手里蹦蹦蹦蹦 and 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oh oh。 相信永恒的感觉。2:56，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 FM92.1 对全世界发声。对了 ，by the way， 其实呢，从11月1号开始啊，如果你原本是用那个 Hi Channel 收听的话，网路收听的话，我们失去了全世界。对，但是。如果你是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收听的话，我们仍然拥有全世界。 接受记忆的沉默，你的怒火没有结果，执行权只能等着散场后自由。父母准备掀开踏上新大考的舞台，继续对白出卖对观众的崇拜，多在谁背后等着谁来审判，用对自己的破坏交换这个未来现在。父母准备掀开踏上新大考的舞台， 这样的歌曲来自 Mixer 明先生，这首歌曲叫做上台。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反映说，用飞碟 APP 的位元速率好像不够，怎么没什么低音跟细节，不知道这能不能改善。我啊，虽然我知道我这种态度不是很好啦，但是就是我只求不要 断线就好了，还追求什么低音啊？啊，但是我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追求到高品质。歌曲来自于 Baseball Bear， 棒球熊。话说今天是不是有棒球大事要出生呢？要发生呢？是不是有台湾职棒联队要对上日职联队的好比赛可看啊？ Don't mess up my tempo. 一个中国女 I said don't mess on my tempo 人家野蛮不懂吃饼 All the end of what's the reason I'm macho one two three Don't mess on my tempo 我只是我的女朋友 가색하다면보내줘 message 나요감히 flexing 주위들로바날보는들러리들소위대한 Gatsby Hold on I'm doing a wild baby girl you don't know 지원의머리위에물음표내사전내겸내내라이너는이미자연스럽게맞추고있어내 tempo Baby girl 내여기에살짝이른그대의아련한향기가다시내맘에서로떨어지면멀어진다이대로난영원하고싶다 For me. Don't mess up my tempo. Don't mess up my tempo. Don't mess up my tempo. Don't mess up my heart. Don't mess up my tempo. Don't mess up my tempo. Don't mess up my tempo. 내눈을바라보고말해나에게그림을가지나만사랑한다말해나밖에없다고말해너의손은들리지않게절대너뺏기지않게나를감싸는유일한나만의 savior oh, oh, oh, oh. 모두그런널바라보게돼 I can't believe 기다렸던이런느낌나만듣고싶은그녀는나의 melody 하루종일꺼내거든 떠나지않게 그녀내곁에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 EXO 这首新歌叫做 Tempo 仔细听听我的天哪这一首歌里面实在是太多细节一开始走这个舞曲节拍然后后面加上一点70年代 Motown 感觉的就是那个 bassline 跟那个呜呜、欸、最后居然可以转成 a cappella 吓死人Lo que no saben es que no te dejas llevar de cualquiera y todos te quieren probar. Lo que no saben es que hoy yo te voy a buscar. Yeah, yeah. Dile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hacía. Yo soy tu

达到人类口齿不清界的极限。周杰伦 My My 到底说的是我的我的，还是 My Now， 还是 My Na？2:4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他是豪尔许书豪。 一次就上手，看到没有？写首歌只要一分钟，先倒杯酒，欣赏夜的美。准备好，我就找个机会把你的心带走。Oh, 你是不是对他有迁就？ Oh, 到底我的出现是不是时候？我懂你不好说，转个话题，待会有没有空？ Hey, 明天我们请个假，要不要去看晚霞？放手关掉一切工作电话，暂时人间蒸发，别再想那么多，我知道不好说，去享受。离开地球没人能掌握你的行踪。Oh, oh yeah，想太多，我的出现是不是时候？我懂你不好说，转个话题，待会有没有空？明天我们请个假，要不要去看晚霞？放手关掉一切工作电话，暂时人间蒸发，别再想那么多，我知道不好说，去享受。离开地球没人能掌握你的行踪。 Oh, oh yeah， 流行不曾如此威胁，危险从未这么甜美。英伦危险甜心 Dua Lipa 与韩国最强怪物女团 Blackpink 跨国合作最强冠军曲 Kiss and Make Up。 危险从未这么甜美，英伦危险甜心 Dua Lip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苏贞昌的玩趣总动员亲子体验互动 Party，

顾立雄说，国营在中国市场的平均余放比都是维持在 0.0 几%，不是真的这么低，而是金管会控管的方式不一样。只要国营在中国放款一有坏账，金管会马上就会要求以盈余填补，所以永远都是 0.0 几%。金管会到九月底的统计，国营在中国分行的平均余放比为0.02%。曾明宗询问国营在新南向国家需不需要控管，顾立雄认为新南向国家不需要特别对待。美国其中选举，彭博社报道，政治广告总支出高达90亿美元，大约新台币2790亿，刷新纪录，超越2016年总统大选的开支。Google 跟脸书都从政治广告中取得意外的收获。脸书统计，从超过200万个政治广告中，进账3.54亿美元。Google 在选举透明度报告中公布，今年5月底到现在，光是联邦候选人和现任者的广告就进账7470万美元。国安局长彭胜竹上个星期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国安局确实监控脸书等公开网络社群，侦搜包括诋毁国家元首等影响国安情资，引发政府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质疑。事隔一个星期，国安局副局长陈国恩今天否认表示，根据国家情报工作法的规定，国安局有责搜集中共跟境外势力企图影响我国安全跟社会安定的不实消息。陈国恩强调，国安局不会也没有能力情搜民众在网络上的发言，不会针对国人，绝不会踩言论自由的红线。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寻求连任的台东市陈姓里长以每票2000元签幽灵人口到饭店，台东地方法院今天裁定收押禁见，警方指出案子不排除向上发展。台东地检署接获情资，陈姓里长为了求连任，迁移19名选民的户籍到辖区内的饭店，昨天前往饭店里长办公室搜索，约谈陈姓里长跟19名迁入户籍的选民。部分选民坦诚迁户籍，并且拿到2000到3000元不等的代价，也有选民交出汇款。迁户籍的选民，检察官全部都给予缓起诉，但是陈姓里长的供述跟相关人证物证不符合，检察官向法院声押，法院在今天中午裁定收押禁见。电子支付五花八门，也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媒体报道，有骗徒利用 iPhone App 骗取用户的指纹，授权支付数百元的款项。苹果手机用户郑姓女子日前下载名为心率测量的 App， 程式示意她将大拇指按下 Home 键，她按下之后，画面上的心跳跟血压数字根本没有显示，却弹出了一则付款成功的告示，接着收到了银行通知短讯，表示扣款688元。苹果接获投诉之后表示会跟进事件，并且承诺在未来2个星期之内将会退款。另外一个名为您家族的历史的 App 也有类似情况，民众下载之后启用按指示输入姓名、出生日期跟地点，然后按下一步，程式示意他扫描指纹，手指刚按下，画面就弹出成功付款的告示，结果这个程式根本就是诈骗程式，随即向苹果检举，不久之后程式就下架。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61点，来到2208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1点，成为207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6点，成为26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4点，来到77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0点，成为260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成为306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3点，成为990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62亿。美股昨天收红，不过台股在台积电开盘小跌下开低，随后在大力光以及鸿海等瓶盖股回神下由黑翻红，盘中指数一度重返9900点关卡，但是市场逢高承接的意愿不高，涨幅收敛，不过最后一盘再敲进75亿大单，直拉指数一举站上9900点关卡。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30.748对一美元，台币升值3.4分。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Go Unique Suzuki， 不断超越最独特的自己。Suzuki 集结旗下新世代车款，每周六日 Suzuki Go Unique Fun Driving 全国户外巡回展演活动，直到12月2号，敬请把握机会。活动内容快上 Suzuki 官方网站查询。Suzuki。 小孩2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

把现在的画面留到老的时候。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 多美丽多难得。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就是那么爱你，什么都想为你。爱是一种毒瘾，正在发作，你知道我爱你，会爱到很久。甜蜜不必急着说，慢慢享受，连天使都惧怒的生活。 歌曲呢是来自于 Gary 曹格，时间来到了3:12，你现在来到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第二个小时，我是 DJ 欧马克。那刚刚呢曹格在唱歌的时候呢，我认真的就是听了一整首的歌曲，因为在这一首歌之前呢就是有一个广告，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就是讲这个广告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就看到 APP 上面很多的反应，大家都会怒刷一波，我就想说，哦，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是非对错，好像就那我是不是就不用讲了？刚刚在听曹格里面心内心的千回百转，是真的就跟他的歌声一样，这样子千回百转。3:13，哥哥妹妹有意思，这首歌来自于 Coldplay Paradise。When she was just a girl.Expected the world, but it flew away from her reach. So she ran away in her sleep. Dream of para, para, paradise, para, para, paradise, para, para, paradise. Every time she closed her eyes.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想法嘛，就是大家生气什么呢？就这个样子嘛，没有真正的是非对错，大家想法不一样，不要太激进就好了吧。嗯哼。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各有各的立场，没错，多元、包容、尊重。不能忍受的是用扭曲的事实试图带风向这件事情，身为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忍受说谎这件事情。我想告诉你别忘了你的心，要和我一起也需要多的练习，每一段关系要多少 calorie， 常常 KTV谈天谈说的其实很不容易，爱护和联系比举动更加费劲，亲密的动作能不能做简单一点，要求算不算多，不要懒惰保持灵活，假如全都不做会慢慢的衰弱， 来吧。 Karen Mok 莫文蔚天天锻炼，我们都要天天锻炼这一件事情，把自己的爱分享出去。 所有的感受，很像生命的节奏，很像你我之间承诺，有哭有乐。 我说的爱是真爱，不是以爱为名限制东限制西的爱哦。 刷新跨界数位纪录，集合乐坛天籁美声，幕前幕后空前绝后，红发艾德、乔许·葛洛班、

back on my beat, back on my beat, party for what? 3:36，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